我現在身處的就是香港墳場，它就是亞洲目前為止少數僅存保存了歐洲19世紀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就是說將墳場變成是一個花園，給大眾可以入來一家大小可以享用的。所以呢，大家看到除了有這個噴水池之外，附近亦都有一些參天的大樹，我想超過100年。探險隊1842和大家一起尋找真正的香港歷史。 好啦，剛才呢就我們通常都是這樣的，就節目的主題呢我們先講完的，那我們就講了蘋果日報啦。那之前上個禮拜我們那三集節目都是的，包括我和范國威啦，和 Anthony 和 Lens 那集，和你那集都是。但是呢，因為那些聽眾都會即繼續去對這個官司呢，是即他們有 concern 在這裡，所以我們就會在正式的節目完了之後再有一個 section 呢，就去即答大家的問題，還有呢就給出更加多的清楚的證據出來。好啦，首先就是在這本書的銷售數字那裡，我們呢在節目裡面說呢，就最先的入品呢就是呢要求呢是說我們答應了給 25% 的 royalties， 即是這個版税，然後呢就賣了6000本，是沒有 proof 的，沒有證據的，是他說賣6000本，那待會我們再說他提出那些、潘生提出那些 proof。 好啦，然後跟住就修改呢個入品狀，因為我哋將呢個合約已經呈交咗俾對方個律師。合約就係話咧，只係第1000本係零，第二個1001本以上咧就係7%。咁好啦，跟住咧就我哋聽下潘生究竟點樣講。佢修改啲入品狀咧，就係除咗修改呢個7%之外咧，就係將6000本修改到去10000本，即係嗰個銷售嘅數字。咁啊～有聽眾話俾我哋聽，佢唔係咁講喎，咁我哋就去攞翻嗰段片嚟睇下啦，咁睇下佢點樣講啲咩先，我覺得。 所以有人喺節目度講話某人，即係可能話我啦，我唔知佢話邊個啦，話呢本書賣咗10000本，嗱我就冇講過，我亦都冇聽人講過呢本書賣咗10000本，根本就唔知賣咗幾多本，係咪？我估計係6000本，所以有人喺節目度講。 好啦，嗱，佢就话10000本呢个数字咧，佢冇提过， 系 都唔知点样嚟， 系 就系我哋讲嘅咁样，唔知咩人讲啦咁。咁我哋都唔系话即系都有根有据嘅，都唔可以凭空捏造嘅。我觉得究竟嗰个入品状系咪阿潘生写嘅咧？咁样，咁我哋睇一睇个入品状系点写。amend 咗嘅呢个系。好啦，第一个圈住嗰度咧，就系咧修改嗰个嘅royalties。 呢份入品状咧，其实咧就系对方。在11月28号2018年呢就通过他们的律师呢send过来给我们的法律的律师行啦。咁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呢他本来就说他 claim 我们是 25%， 咁跟住呢由25呢就修改就去到7啦。咁所以本来呢每一本书呢他就 claim 是32元，而家就会搞到即係减到变咗8.9毫6。咁而之前呢佢就係話呢係所有嘅印數呢，即係所有嘅賣書數呢佢都可以呢有呢一個嘅 25%。 咁但係佢而家呢就承認啦，佢就話啊係喎，我簽嗰張合約呢其實係由1001本開始起跳咁樣。 即係話一係佢可以話我哋嗰張合約係假㗎啦，佢唔認嘅話就係、是、一係就佢根本佢入品嗰陣時候自己索償嘅數目呢係無中生有嘅。25% 從來都係無中生有嘅。好啦，跟住下一個褪一褪落少少嘅 lens， 就係嗰個印數啦。嗱，呢個係喺個份文件裏面出現嘅，10000呢個數字唔係我哋兩個自己講嘅，係對方嘅律師提出嚟嘅。咁我好想問一下，究竟呢個聲稱賣到10000本呢個數字，其實係個律師冇話俾阿潘生嘅情況底下自己改啊，定係潘生根本唔知道佢入品狀寫乜嘢嘅呢？好似有咁嘅疑問 喺。因為如果根據個即係Gordon 在個片裏面佢講咧，佢話佢根本從來都冇講過話一萬，但係當我哋收到依個修改嘅控書嘅時候咧，佢入邊咧就係話佢由依個6000咧係check up 到去10000，而上邊咧如果你大家睇一睇，佢寫得好清楚咧，就係佢個 projection 咧就係個 actual sales， 即係話個實質銷售數量，同埋佢因為其實佢好成功啦，喺頭嗰三個月咧，佢已經咧係肯定係有3000本，而亦都咧由依、一年啊，即係由依本書發行開始咧嘅 頭嘅十二個月係首十二個月啊，唔係總數就已經着急到去一萬。如果我用我個解讀，即係話頭嗰十二個月有一萬，去到今日就應該唔止一萬啦，因為你話幫我聽 during the first 12 months 嘛，咁即係首十二個月of distribution and sale of the book， 咁即係話首十二個月去到今日離開喺2016年7月發行呢本書嘅時候，去到今日呢已經去超過咗兩年啦。咁超過咗兩年即係話唔止一萬㗎喎，咁所以即係我哋要回應一下呢，就唔想大家即係覺得啊你哋喺度互相又唔攞啲文件出嚟，因為我哋都即係睇到好多人呢佢哋會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一直都唔拎出嚟呢，因為我哋始終覺得呢已經進入咗呢個法庭，咁所以我哋就唔即係有得理啦，我哋交文件俾法庭啦，咁 即係唔會諗到係會有咁嘅情況嘅， 即 係因為法庭文件都好清楚嘅，其實 咁我哋已經交曬啲嘢俾律師㗎喇，交曬俾法庭啦，其實所有而家呢啲嘅即係入品狀又好，或者係文件又好，包括即係潘生話我哋 唔知一萬本點嚟 嘅，唔知一萬本點嚟啦，又或者我哋係印咗幾多幾多，甚至呢係用其他嘅 printer 去印嘢而唔賣啦，你咁樣咁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無論點都好，你知唔知呢啲咁樣嘅文件呢，所有嘅文件我哋已經係交曬上法庭，如果你話入面嗰啲文件你覺得是不正確的，即是你有懷疑我們是偽造文件，其實這件事是刑事罪來的，即是才不是那麼簡單，你會說、哎、其實你不是不交些東西出來咯，又或者是你們不說給我聽咯，你這樣其實完全不存在，這個是不真實，因為其實我們已經是一次再一次這樣交這些文件出來，你而事實上在未交文件之前我亦都是一次再一次，每一次見到你我都說給你聽，所以我覺得很意外，為什麼你會即是你自己又咁樣講，你同其他你身邊嘅朋友又好，你即係我哋前主持人，甚至就係不斷話我哋，你哋唔交代咯，唔講咯，我哋唔交代唔講，並唔係我哋要同每一個聽眾或者我哋嘅即係個公眾去交呢件事，我哋係同翻有關嘅人，因為始終呢個係一個生意嚟嘅，你唔可以隨隨便便就走去啊同一啲唔相關嘅人咧，我即係 A 又攞啲嘢出嚟俾你睇，阿 B 又攞嘢出嚟睇，咁所以你話旁觀嘅人係咪去加把口？哎，你冇講啊嘛，冇講人哋咪就咁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就唔應該，即係要專業少少。 講交代的意思即是什麼呢？你想想，阿潘先生是同我是節目主持人，是主持同一個節目的。我都講過這本書是源於我自己創辦的一個節目，叫《閱望解讀片》的。好了，大家坐埋的時候，我會不會人家問我這本書買了多少本，我不睬他呢？這個 common sense 的其實。第二，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多本，一萬本買到，潘先生其中一個指控就是我們不發書去給那些書店。我想問一下，那那些書店賣，難道靠我們兩個在這個這樣的上書局呢度買到八千本，係嘛？最少啦，我諗，係嘛？我想問一下點賣？好啦，佢就另外一個例子證明呢本書好賣得。我當佢由六千到一萬啦，佢又提過六千，又提過一萬啦。好啦，我哋就話我哋只係印咗 total 都係印咗2228本啫。佢唔信啊嘛。就算我話俾佢聽，喂，嗰本書其實未賣過一千本，你冇 royalty， 佢都唔信啊嘛。好啦，佢就成日攞兩個例子嘅。第一個就是序言書室就上個暢銷書榜。好啦，我而家就話俾大家聽，序言書室 total 我哋發行咗幾多少本書而得到序言嘅證實。 唔係呢個咁講啦，即係其實呢大家呢歡迎你亦都可以 去 書室自己 check 一撳掣就知 道。因為呢一樣嘢我覺得其實呢個世界冇乜秘密嘅，我亦都唔需要去收埋呢啲嘢，其實應該由我去交代一下啦。其實呢喺2228本書裏面呢有414本呢係我哋用一個發行方式發去俾 四間書店 四個是五間書店，包括因為在書展的時候呢我們是給了十本書，這個天地圖書。那這十本呢給了天地圖書，它在書展那裡呢就叫做寄賣形式，它並不是找數，寄賣形式。那而這些數呢我們差不多呢是等了一段都幾長的時間呢才是收到錢。那當然這個是題外話啦。那講返剛才我們講的414本書就是發去給書店作為一個即係佢哋同我哋代賣嘅 ,ok? 而414本裏面呢有130本呢就係、是、由呢、這個12月2號2016年 至到2018年的總銷售有130本是由聚賢輸出賣。 22個月 裏面呢聚賢就是賣了 130本。 咁實質呢其實。 咁有紀錄㗎嘛聚賢。 實質呢其實就不是130本。實質的數字去到今日的7點鐘為止呢今日是4月8號呢為止呢的7點鐘夜晚黑呢聚賢輸出呢是一共賣了127本還有3本呢是在他的貨架那裡。這一個呢亦都歡迎大家呢即是你不信我你咪自己去 check 下啦。 其實是一撳機已經有的 是的。咁我哋呢就是用這個6-8折發行。咁即係話如果128蚊呢咁就每一本大家自己乘下啦 ,128 蚊就乘呢個6-8折就係我哋個發行價。 其實我想問下其實潘生咁想佢知道佢本書嘅銷售數字又話我哋隱瞞其實點解佢唔會直接去聚賢問呢其實我相信聚賢都會答佢㗎喎其實。 嗱我覺得呢而家呢就唔係要去即係大家互相爭拗嘅時候我覺得呢我只不過係將所有呢啲數字呢就公開咁既然大家有疑問亦都避免大家再去話你又唔講又唔講唔講 ,ok, 咁我哋就公開講一次。咁與此同時呢另外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即係我聽到嘅其中一個指控呢就話呢天地圖書呢係好想去攞貨但係就唔攞。由頭到尾呢天地圖書呢同我哋攞咗10本書。 一共攞個10本。大家睇睇呀。 咁即係我淨係會想講呢就係其實做生意嘅。如果我係有能力去印出嚟我越印得多越賣得多我就會即係我嗰個生意嘅即係能夠賺到個錢就越多啦。咁如果我印得出嚟我冇辦法賣出去咁我收埋佢做乜嘢呢即係如果用一個理據就係你話我其實印咗10,000本我淨雞雞去賣咁你都要話俾我聽我拎去邊度賣佢頭先我已經講咗啦喺2228本裏面呢其實我哋真正呢係賣出咗1918本正如嗰啲呢其實大家如果可以歡迎即係你可以上嚟自己睇下即係我哋又有仲有倉有曬呢啲嘢。414本呢就係發行去俾書店。我哋喺書展呢亦都可以回應返即係作者嘅一啲疑問。其實一共呢我哋係有380本。而呢380本呢係當日我哋其實第一批印的數量呢並不是1000本其實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自己都很擔心如果印了出來之後那些貨賣不到點呢我寧願印少一點所以我跟伯樂們說你幫我印500啦起跳為什麼要印那麼少就是因為我們根本不夠膽去再印那麼多印了出來賣不完就自己要吃了它那我印了500本咁而當時因為已經太逼近書展啦咁所以呢伯樂們就同我講就係話我盡量啦我交俾你啦我盡量我印到幾多得幾多啦原因就因為呢其實大家都知嘅喺書展時候呢印刷廠係忙得不堪嘅佢哋係唔會去接你啲咁細單嘅生意咁你既然係得500本伯樂們都同我講算啦我盡量同你講。 咁又有睇一睇伯樂們送書去書展嘅單據。 佢呢就係到最後就交了380本給我 這張就是伯樂門寫到明白的其實是書展 是其實大家都看到其實380我印500本他只是交380本給我我還要去給一個這樣的運費即係大家都即係 我希望大家都看一看他事實會不會是我好似即係作者話哇我在書展 都受慶即係賣了1000本嗱佢我總結啦佢覺得自己點解係暢銷書作者因為曾經上過聚賢的暢銷書榜排第8定咩我唔記得咗啦。 係好似係 一個月定唔知一個禮拜我唔知啦。咁嗱呢個冇秘密嘅大家可以去聚賢問一問又得。我哋頭先亦都provide咗聚賢提供嘅數字同埋我哋一陣間大家睇下單據嘅我哋聚賢嗰度呢都會有嗰個書俾佢數目嗰啲發出嘅單據喺度嘅。咁大家睇到呢啲呢就係我哋發俾聚賢嘅嗰啲嘅單據嚟嘅。咁啊有曬記錄嘅呢啲嘢。 即係呢我想總結一句呢就係。 130本。 我成日都覺得大家講少句就算啦即係又唔係啲咩大錢亦都唔係啲咩大生意。而事實上一本書買得咁少嘅數量又何需要即係大家要去到咁醜怪嘩成搲爛肚皮搲爛塊面咁樣啦。咁但係事實而家我去到一個位置我冇辦法唔將所有呢啲事公開。而事實上 真真正正我真係只係印咗咁多，咁我賣又賣唔晒，並不存在住即係作者有一個誤解，佢不斷都以為呢我哋唔肯發，我哋呢要自己攬住啲書， 攬住自己賣。 我要再講一次，就係我而家只係一個工廠區嘅二樓書店，我亦都知道根本係憑我哋嘅力量係唔會賣到幾多出去。如果只要有人肯去攞貨，我係絕對歡迎呢，喂，你越攞得多，我最多就之後去加印啦，我加印我咪可以賣到咪有生意。但是根本并不存在住说、哎、我们就是不想发出去，或者呢、即我用 call and call 要挨契弟这样才肯给货，怎会呢？如果有生意为什么我要不做呢？这样 还有我觉得有几样东西都要大家看清楚，我觉得就是呢，所谓他本书畅销，他所谓到现在所提供的凭证就是说书展卖完售罄，第二就是序言上畅销书榜。咁序言畅销书榜大家睇到啦 ,127 本，有三本仲喺未卖出嘅。所谓畅销书到而家22个月啦。好啦，跟住就到呢个书展售罄，我哋提供剛才百乐门嗰张单据，就係话送落去嘅书其实係几多本呢，就係、是、呢、這个380本。就係、是、咁多啦，所谓售罄嘅意思。好啦，跟住佢提到就係话寄书写呢个嘅地址同埋一大棟，咁我哋有另外一位義工係同我哋一齊去寄書嘅，咁佢就係負責黐呢部嘅一個義工嚟嘅。咁究竟我哋攞咗幾多少書去呢？有人證可以睇得聽，即係可以有目測啊。其實當時究竟寄出嘅書係咪佢講到嗱？我覺得係佢講一部分嘅嘢，嗰啲未必係一啲細節，然後將嗰啲細節咧將佢放大到去咧，就係佢嗰個嘅睇法嗰度。而呢個細節，佢嗰個 story 本身咧，亦都係我覺得係好多揣測，佢自己嘅猜測，而唔係一個有事實嘅證據嚟嘅。咁如果你話係的，而且確我哋係有寄書俾人噶，佢亦都有份幫手的，而且確佢推過一次定兩次，我唔記得咗啦。佢寄書嘅其實，但係佢就講到哇，成個山咁高咁樣。咁跟住書展售罄嗰張相，佢亦都唔講究竟實際上我哋發咗幾多本書落去書展。好啦，序言上榜亦都係講咗個部分，但係究竟序言 total 22個月裏面賣出幾多本呢？亦都唔提。呢個其實可以查到嘅，其實好容易㗎嘛。如果你覺得我哋欺壓得你咁緊要嘅話，其實你應該維權嘅話，你應該問田園樂文都得㗎，你去問都得㗎，其實係咪？好啦，跟住講到就話自己認識天地高層，而最終天地話我哋唔發書俾佢哋。天地係因為攞咗10本之後6個月追咗6個月書展之後先至去找咗個10本數。咁天地亦都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係中資背景啦，嘅出版社啦，零售書店啦咁樣。咁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手法嚟嘅。呢個手法係咩呢？提供部分嘅事實。所以我就係話我哋去話俾大家聽嘅嘢呢，包括佢亦都否認話 提出10,000本書呢個銷售數字。其實我有聽眾話俾我聽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其實當時我話咦，點解會係咁嘅呢？咁因為我哋睇到嘅文件唔係咁喎。好啦，當然可以睇完呢段片，佢有另外一個說法，咁然後繼續去即係提出佢自己嘅指控都得，各種各樣，包括我哋其他同官司無關嘅嘢嘅指控都得。咁但係我想大家認識嘅就係一種手法嘅，其實呢種係一種表達自己嘅 case 嘅手法嚟嘅。其實大家信邊個？我仍然都係嗰句，攞出嚟嘅證據道理喺邊度？證據就是剛才我們所說的東西。如果你說我們私下印了的，那你拿證據出來。你說我們賣了10,000本的，麻煩你提供證據出來，去到法庭都要拿出來的。就算你現在說用各種各樣的理由去解釋，我不知道賣多少本，我不知道，那我想問一下，如果你不知道，那那6,000本和10,000本的數字是怎麼來的呢？ 又或者我真 的誰提供給你的呢？ 不是，我想問一件事，就是究竟你的 25% 的版税呢，即是這個 percentage 呢，是從何而來的呢？那為什麼去到今日你一而再再而三去將你的入品狀呢去更改？那究竟其實你從來 你知不知更改了， 你從來知不知道 at the first place 是什麼呢？即是這件事我是經常都我經常都自己會想會不會即是你是完全整個 case 呢都不是你自己 handle 的呢？如果不是，為什麼會所有這些事當日你自己簽了合約到頭來你會說哈，我為什麼會由這個25變回7？你在完全沒有任何的即是傾談之下，你又會突然之間由25跌回去7，你又會覺得是合理的呢？如果你 你話幫我聽啊，我唔知啊，我唔知道件事係咁啊。咁你係咪應該事先去搞清楚？並不存在住，我見到有啲人即係不斷就係話啊，點解你哋唔俾稿費啊？首先，阿 Kiva 唔係稿費嘅，從來都唔係有一個稿費存在嘅，而家係有一樣嘢叫版税，所以咧，即係要搞清楚成件事，就唔係即係自己單方面諗咗係咁啊個劇本咁行啦，你咁就用呢個方式，因為我覺得咁樣咧，其實無論個官司贏與輸，其實對一個個人嘅即係個聲譽或者自己嗰個信用咧，都會有啲影響。 我覺得有啲人唔 care 嘅，其實我覺得即係坦白講啊，我好少去對人作任何人身攻擊。其實點解咧？即係我覺得大家咁大嘅人，即係係君子絕交，不出惡言。當日點解我會停咗呢個節目？係唔係因為本書有咩爭拗嘅？大家千祈唔好以為我同呢位先生咧喺個書嘅分帳裏面有爭拗，絕對冇。當日停咗呢個節目，只有一個人係相當清楚嘅，就係我哋 operator Lancer， 就係話我相信有聽過呢個節目《炎黃解讀片》嘅人都知道，我唔喺香港嗰陣時咧，潘生喺個節目裏面咧就係、是、節目有陣時未開麥之前咧，亦都係去攻擊其他嘅我哋嘅主持人，咁咧甚至係指控佢哋咧收受共產黨嘅利益啊等等。咁所以咧，我當時我就同阿 Lance 講，我哋唔可以接受自己嘅主持人去做呢啲咁嘅嘢，因為我哋係一個即係大家同舟共濟兄弟班咁樣，亦都唔係咩大台。如果仲有人喺度不斷去散佈呢啲咁樣嘅言論嘅話咧，其實我哋只會內鬥不絕，就犯咗所有網台嘅重蹈覆轍。咁所以咧，我係好客氣就話呢個節目《炎黃解讀片》已經去到一段時間需要 review 檢討，咁啊停咗呢個節目，就好禮貌地去結束咗大家合作嘅關係。咁所以不存在就話因為我要侵吞稿費乜乜乜，然後咧就停咗個節目啊呢啲咁嘅嘢。 嗰啲唔係稿費嘅，即係我要搞清楚。 最重要就係當嗰本書嘅銷售都未到1000嗰陣時候，你覺得我可以俾到幾多錢你咧？好啦，22個月，最然都係賣咗127本。咁你大家諗下啦，所謂佢所講佢應得嘅錢係幾多少？大家我相信大家可以計得到嘅呢條數係，嗰條數係咪應該喺地方法院嗰度審？亦都可以計得到嘅。好多人話咁點解地方法院會接納啊？咁樣好簡單，法院就係話佢唔係刑事罪行，係民事訴訟嗰陣時咧，佢唔會用刑事舉證責任嗰個咁嚴格，所謂利益毫無疑點。所以就係話，既然大家有爭拗，有啲嘢對方聲稱就係話佢唔清楚嗰陣時，咁就喺地院審啦。咁樣係咁嘅理由，唔係勝訴，係代表對方所講嘅嘢係事實。只不過就係話喺地院繼續審落去，不過我亦都覺得呢個就係咧，去用修改訴訟即係入品狀啊等等嘅方法咧，去即係大家不斷去花錢打官司啦。呢個就係個客觀直接嘅後果啦。 因為咧，其實咁樣，你每一次你交咗份文件，你每一次你話要去 amend， 咁其實咧律師就要重新去同你做過。喺呢個過程裏面，其實即係等於嗰個標唔停咁喺度跳。咁如果你話作為我哋，我絕對承認咧，我哋喺依個打官司上邊咧，其實我哋唔會有任何優勢嘅，因為我哋真真正正真 都係要俾錢律師， 係要俾錢去找依個律師費。咁我哋就調翻轉會問，如果從來而家只不過係講緊一啲咁樣數字嘅嘢，用一個完全不成正 比 嘅係啦，咁嘅方式去處理，咁我哋就會諗究竟即係搞乜嘢呢？佢哋咁樣好啦，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我再講一次，我哋從來都冇去隱瞞過。你問我喂究竟買幾多少，我每一次我都會答你嗱，我就會 base on 其實書店咧就同我攞咗幾多幾多少，我哋手上面就買咗幾多幾多少，而家仲有幾多少貨，好簡單，我條數好簡單嘅。一共印咗2228本，我就永遠去數個倉啊，個倉裏面仲有咁多，仲有咁多，我咪知道嗱，而家出咗係咁多啦。我估算咧就大概係賣咗咁多啦。咁點解我會話估算咧？咪就係頭先我咁講咧，因為書店咧佢哋只不過咧就同你寄賣嘅啫，佢到賣唔曬咧，佢就會拎翻翻嚟嘅。 退書嘛。 咁呢個所謂退書咧，譬如好似樂文書店咧，佢就會同我哋講就係話 send 翻一張單過嚟，喂，我要退8本 ，which is 其實而家我自己都有依啲單。我要退8本炎黃解讀，你好上嚟收翻佢啦。咁收翻佢咧，就嗰8本咧，我唔會找數噶啦。我淨係會找我買咗嗰啲咁。咁喺我哋嚟講咧，我哋就只有咧喺嗰個時間先能夠落實到叫做真係埋單啦。 如果唔係呢，喺事前呢我哋不能夠以一個寄賣嘅方式呢就話俾你聽係呀嗰啲已經賣咗啦。因為如果我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去話俾你聽呢，到頭來你就會覺得咦你唔係話俾我聽已經係落實出咗街嘅貨就叫做賣咗咩。我再講一次嗰個叫做寄賣，嗰個唔係叫做賣實咗。咁所以即係我哋從來只係能夠答你一個咁樣數，但係到最後你話誒、哎、我哋冇答你，又有咩可能呢？因為喺我嚟講，我都要去 monitor 住嗰個 inventory 嘅 level。如果我嗰個 inventory 跌到去我哋真係需要去補貨嘅時候，我又冇貨，咁我又印唔切，咁我哋咪損失咗呢個 business 嘅 opportunity 咯。咁喺我嚟講，我點解會咁做呢？因為我頭先都講啦，我賣多一本，我有機會賺多一本錢。我將嗰啲嘢收喺個倉嗰度，我印完之後塞喺個倉嗰度。咁對我係有咩好處呢？因為我可以自己加印㗎嘛。 就算我繼續我想自己賣，我都可以繼續加印去俾其他書店㗎嘛，去賣㗎嘛。咁既然嗰本書我投資咗咁多錢落去，其實係我嘅謠傳書嚟㗎喎。我點解唔盡量去多啲發行渠道？如果唔係三商中封殺嘅話，我哋照發去㗎，係咪？因為封殺咋嘛。好啦，咁所以嘅話，其實我想問一下一個好基本嘅邏輯問題㗎啫。你又話我唔將啲書發去出面賣，又話我賣咗6000字，收尾就修改成為10000。咁我想問下，我用乜嘢渠道去賣呢？咁樣你就係話因為書展埋售罄提供嘅證據，就係序言暢銷書榜同埋去寄書嗰陣時一個山咁樣。我想問下呢啲係咩證據嚟？係咪先？如果你去控告一個人，你都要攞出你嘅證據證明嚟嘅。我想再問，如果你可以問埋嘅其他人，你我哋聽眾都可以問嘅，其他書店二樓書店賣咗幾多本？我相信都唔係秘密嚟嘅，呢個真係。 咪頭先講咗咯。 又唔係全港性嘅銷售，得嗰幾間啊，就係係嘛？書展我哋有好多義工幫手嘅，其實係唔係我哋嘅城寨嘅受薪僱員，乜都冇嘅，其實義工嚟嘅。咁喺佢哋見到嘅情況係點？佢哋聽到潘生講啲咩嘢，亦都係一個證明嚟嘅，我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嗱。即係我有陣時我客氣，或者我唔想去揭人陰私，唔代表我唔會做。但係只不過我覺得喺呢啲 case 裏面咧，我覺得大家亦都係擺事實講道理，係嘛？咁亦都互聯網世界，我再講一次，其實係冇秘密可言嘅。以前大家做過啲乜嘢？我哋創辦城寨之後，我哋做乜嘢？大家有目共睹。到今日我哋喺香港嘅傳媒又好，其他政治嘅領域。我哋做緊啲乜嘢？我相信我哋嘅人亦都睇到我哋做緊啲乜嘢。咁所以我覺得唔可以假設其實嗰啲人係傻，同梁振英一樣。香港人忍耐有限公司其實係忍耐有限嘅，其實係大家嘅忍耐都係有限的。有啲嘢唔好話自己去突然間去 victim 埋自己，話俾人文革式欺凌啊等等。呢、這個世界冇呢啲喺互聯網嘅世界裏面，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講出佢自己嘅睇法，但係你亦都冇辦法dictate人哋點樣諗。當你想影響人哋嗰陣時候，唔該攞出你自己嘅事實出嚟。呢、這個就係所謂大家點解對呢啲事唔會忍耐嘅原因。因為當你可以咁樣去做嘢嗰陣時候，我相信大家對呢個人嘅睇法係心中有數。 最後有一句補充啦，或者我哋都可以順便答埋 Keith 啦，因為我都見到 Keith 咧有好多留言咧，佢不斷都係話：咁你有冇俾翻嗰個7% 版税啊？你有冇俾翻7% 版税啊？其實有一樣嘢一直以嚟我哋都唔想喺個鏡頭前面講，始終我哋覺得無論點有一日大家再撞到嘅時候，又何必咧？即係做咩要令到大家咁難受咧？作者咧喺度做節目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不止一次喺個書店度咧，攞走咗一啲書， 冇經過我哋同意。 喺我哋唔知道嘅情況之下，因為事實上我亦都唔係喺公司，但係我哋一直咧，從來都係有義工咧喺個書店嗰度幫忙。義工亦都每一次都阻止，就係話唔好咁樣攞啊！你咁樣攞咧，條數唔啱噶，咁已經係不止一次。咁攞咗之後嗰條數，我哋從來都唔會向外話，喂唔見咗係其實係一個失竊嘅。但係我哋只係會話，你俾翻錢啦，俾翻錢咪算咯啲咁。咁但係一直都冇，我哋只能夠就係希望作者啦，佢有一日佢賣咗呢啲書之後，佢攞翻啲錢翻嚟。所以我希望我解答咗阿 Keith 你嘅問題，點解 K 其實是有一條這樣的數在這裡，我們沒有辦法去給回那個所謂 7% 的版税。 其實這條數我們回覆對方律師的時候都通知了他們， 我們是清楚去交代，其實每一個毫子我們都清楚去交代，並不存在我們有一個任何隱瞞說騙你 7%。 如果你告訴我一本書是8個 gram 錢，就算我就算告訴你2228本賣光，我希望你拿個計數機出來乘一乘， 扣除頭1000本， No， 我就算我給了 你， 我給了 你對了，那 裡有多少錢呢？我有沒有需要去到即搞到這麼不開心，大家要上到來這裡這樣，哇，即我覺得很醜怪咯。我覺得幾十歲人，我經常都說我們的精力時間不是去做這些事，為什麼我們要去浪費這些時間精力，而不是開開心心哎嗱聲收工回家，我看我爸爸我做什麼我自己的事，而不需要呢要對著個咪去哇好像大家掉曬啲嘢出嚟咁樣，我會覺得好臭怪，同埋好嘥我啲時間，亦都好嘥我個精力同埋生命囉。 我覺得就始終都係嗰句囉，我覺得有好多人心嘅嘢呢你係估計唔到嘅。其實呢本書點樣出現，究竟係咪阿潘生自己全部佢嘅創作，佢而家 claim 佢係佢嘅作者，當然佢可以咁講啦，當然，但我相信有好多聽眾係由第一日聽炎黃解讀片呢個節目嘅，亦都有知道我哋一開始嘅節目講嘅內容係乜嘢嘅，大家一直都會對比翻本書嘅內容，你就會知道其實嗰本書係點樣會產生嘅。其實咁，所以我自己都交代咗嘅呢個背景，因為有其他人言窩喺裏邊嘅，知情嘅人言窩喺裏邊。呢個世界唔係話你自己講嗰一套就係事實就係真相。而家互聯網嘅時代就大家都會有自己嘅判斷。我希望大家focus on 之後香港仲有好多嘅即係艱難嘅 battle， 其實呢個我哋當然會應付，亦都要全力去應付，因為我覺得係艱難嘅呢個官司。 唔係，我梁振英好鍾意講迎難而上， 係啦，咁就因為亦都係對方亦都係好善用過往嘅工作經驗啊等等，用呢啲嘅手法，咁我都話啦，今次遇到高手就係咁嘅原因。咁但係冇辦法，都係要全力以赴。今日有兩個聽眾上嚟即係問我咁點，我話其實好簡單，見步行步嘅啫。即係無論香港今日嘅處境都係一樣，逃犯條例之後23条釋法，亦都大家只可以盡力而為。如果唔係，我哋仲可以點呢？如果因為咁樣而去覺得好厭倦啊，對於呢個嘅自己做嘅嘢得到咁樣嘅對待，覺得好厭倦嗰陣時，呢、這個就係對方想你達到嘅效果嚟啦。其實係咁，所以大家就唔使擔心嘅，我哋會有。城寨一路會今年是踏入第5个年头，5周年，那我們一樣會在5周年裏面呢，就今天就我們開了會呢，談那些講座啊、課程啊，很多其他關於5周年的活動。 我希望呢我們能夠將時間精力呢就用在一些事上面，即是能夠大家不要說做得多啊，都做一點啊，而不是呢不斷去即消耗，或者是在一些這樣的泥漿摔角，你說我，我說你，因為我們經常都覺得不要再做這些東西啦，因為始終個社會已經夠曬紛亂，如果能夠可不可以做一些最多人到自己入棺材的時候都不會是覺得哇專門做這些樣的即是無聊的東西，為什麼不可以做一些即稍微我唔夠膽講我哋有意義，最得人道，唔好做一啲自己都覺得真係浪費精力嘅事啦。咁所以即係 人心難測， 經一事佢長一智。我覺得即係今次咧係交咗一次好貴 嘅 學費。O K， 咁但係anyway 係啦，我哋即係去到6月3号2019年咧，就係城寨嘅5周年啦。咁我哋始終都覺得捱咗咁耐，都捱到今日唔會因為一啲即係小嘅事咁就話放棄啦，因為好冇癮啊，好即係做到好心灰意冷。你問我係咪有嘅，我唔會喺度講到自己啊一啲嘢都冇，係有唔開心嘅。因為我曾幾何時都覺得一個朋友大家志同道合，估唔到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即係嗰種俾人哋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去對待呢，其實係難受嘅。咁但係都好似我咁講啦，人生就係咁啦，起起落落，咁可以點喎，咁即係唯有自己向前看囉，即係每一日都係諗我哋應該 see things from a bright side， 就唔係即係每一日都係哎呀死啦死啦死啦，咁我覺得行唔到落去囉。 同埋我覺得都係 Anthony 上次跟我講那句嘢，而家互聯網時代咩都要 fact check 嘅，其實包括就係你認識人嗰時候都要 fact check 嘅，其實。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仲聽我哋講呢咁耐。咁咧就聽日繼續咧就會有呢個奪命撈鬆嘅，咁就大家到此為止，拜拜。 拜拜。 都好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寿命是全世界最长的。 是啊，数一数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快乐。 不要只是说屋企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又会慢慢失去。 是。 鄭成功原來就是這個平湖的千里濱的海灘出世的。鄭成功的媽媽其實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那裡在消費等等，或者蘭桂坊這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游，世道人心。我是刘世良， 我是邝明轩。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点到9点直播。